今次要同大家讲下一种比较另类嘅神仙狐仙。大多数人都会误解狐仙，以为佢哋同狐妖、妖狐、狐狸精系属于同类。其实狐仙系指一种拥有狐狸形体，但有无限法力，亦可以自由幻化成各种形体，介乎于半动物、半人、半妖半仙，系独立于阴阳两界之外嘅特殊封闭族群。他们与阳界保持距离，不受神鬼界管辖，具有强大幻化法力，不喜欢与其他族群体系往来。中国由商朝和周朝开始，历朝历代有很多典籍都有狐仙的记载。狐仙虽然可以化为人形，但他们非必要的时候都会与人类保持住相当的距离。从过往的野史之中，有很多时都会见到狐仙与人相恋，或者是没有恶意捣蛋的故事。事实上，为了某些的理由，中国的历史都有好几次是因为狐仙而乱政，导致国家灭亡，或者是因为狐仙的辅政，令到国家强盛的情形。因为狐仙生而为狐，必须辛辛苦苦修炼一两百年才可以转化成人的形象，所以更加会着重于法力和道行的修炼。狐仙为半动物半人，在成仙之前，他们会老会死，可以生育下一代，并拥有人的七情六欲。而日本对狐仙的记载就更为普及，甚至在日本佛教观念之中，将他们成为渡河神或屠吉离天的使者。狐狸修炼成仙的传说在日本盛行的程度不亚于中国。日本狐仙普及的原因未必是受中国的影响。有日本人认为日本人会拜祭狐仙，应该是与狐狸天性会捕猎破坏农作物的田鼠和老鼠有关，在日本神道教中都被视为农业神子、渡河神的使者。狐仙到现在仍然有不少的日本神社供奉。狐仙并不是鬼魂，有律法可治，不是神灵，但会同你讲道理。他们独立于我们所认知的体系之外，而且法力高强。相传修炼到最高境界的狐仙会拥有九条尾，俗称九尾狐。一旦凡人遇到狐仙，你只能够尊重，便无他法。但话虽如此，之前讲过狐仙同人一样都是拥有七情六欲，换言之，大家可以求他们帮你忙，只要他们愿意，或者可以帮你达成许多愿望。但是大家要记住，狐仙同人一样都是有脾气，万一一个不小心无厘头样样衰衰地得罪了狐仙，轻则运势受损，重则会连命仔都冻过水。听闻坊间有很多人都会供奉狐仙，说狐仙对增强人缘运非常厉害。听闻很多艺人都会拜狐仙，说拜得多个样都会改变。传闻有位女艺人拜了狐仙之后还飞升国际添，不过信不信就由你了。 好，翻嚟， 大家好。 咩？YouTube 有个嗰、那个石头唔系石敢当嚟噶，系圆圆底喺度噶。 哦， 系啊，石敢当系另外放喺度噶嘛。 系啊，小老宝以为头先藏经阁嗰把声系我把声，唔系啊，系仙女把声，唔系我把声。而家咁样先系我把声啦，大家认到？ 系啊，我叫 分到未？ 我叫我细女帮我录嘅。哇，头先啊冬天长嗰啲咧，即系嗰啲探访嗰啲咧，真系好攞命喎。 哇！ 咁啊，又系有个死啦，我唔记得佢叫咩名添。有个，我睇翻个名先啊，或者港台个名，唔好意思啊嘛。睇下先，我睇下嗰个。 那个观众叫咩名先？ 头先咧，狐仙嗰度咧，以我所知咧，北方人即系北方人比较多，中国内地系咯，北方人东北嗰边啊，就比较多人去拜嘅。嗰边就即系狐仙庙，直情系有狐仙庙系比较多咯。 嗯， 系啊， 系你成日啲人成日狐狸精，狐狸精。你是南方的人成日叫人狐狸精嘅啫。 其实唔关事噶，你如果系拜狐仙咧，以我所知，因为其实系最盛行而家系台湾啊嘛，香港都有嘅，但系台湾就比较盛行嘅。佢哋系直情有个规矩，系你做人哋第三者或者你意图或企图去破坏人哋嘅家庭为前提个目的去拜狐仙咧，你一定唔会有好下场。除咗阿大仙唔会俾条好路你，仲会去罚翻你转头咯。 系，即系冇搞错。你做狐狸精 是、啊、 你做人的狐狸精你就不要去拜狐仙，真 你真的自己自掘坟墓，而且他们是有分男狐仙和女狐仙、女狐仙呢就求姻缘那些比较多的，男狐仙通常是财、和事业的。当地台湾现在香港其实有很多艺人都会去那边去拜狐仙，因为很多大部分从事娱乐演艺事业都是拜的，因为你知道他们是人员的嘛，都是、所以他们狐仙主要的，即除了你刚才那些什么蓝狐仙财运，其实主要都是人缘和姻缘。 那个观众叫刘醒，咁佢咧 刘醒 系啦，刘醒 似嗰套剧集， 唔系佢自己个名，佢话佢叫刘醒嘛，咁佢就系从事呢个保安嘅，做保安员嘅， 都好多古仔嘅， 系啦，咁佢话佢喺北角咧曾经就负责看过一个。个楼盘嗰日近住有间报纸嘅，嗰阵时个报纸大厦附近，佢当时系一个新屋苑嚟嘅。咁佢咧就佢就攞住佢哋嗰日咧就去嗰、那个嗰、那个屋苑就未开卖嘅，咁佢就入去嗰个会所，咁佢嗰个大厦有会所啊，咁咧就有个好大嗰啲 plasma 电视喺度嘅，咁佢咧就谂住咧拎住只碟咧。就带埋部机咧，就用嗰个 plasma 就去睇嗰啲爱情动作片嘅。咁啊谂住入咗去咧，咁佢就拎住包烟啊，拎住啲汽水啊，咁啊入过去嗰个会所里边坐啦。咁啊会所嗰度门咧就喺个地台个架嗰度锁嘅。即系上下咁样锁啦，咁啊入咗里边咧就锁咗只门，就走咗去咧就坐喺个 sofa 咁啊望住个 plasma 就喺度睇紧嗰个动作片，咁啊睇下咧，嗰阵时夜班就得佢一个人嘅啫，就冇第二个噶啦，咁啊入咗去锁咗门，更加冇人入嚟啦，佢就听到有人喺度笑，系啦，咔咔咔咁喺度笑， 男声女声。 女人即是女人声嚟嘅，就喺度笑，佢觉得奇怪，喂啲咁啲冇人笑嘅， 系咯，冇人嘅， 系啦， 生活院 得佢喺度啫嘛，佢喺度睇紧戏，系嘛，咁啊笑完之后咧，就即刻熄机啦，即刻熄机去揾啦，点解会有人喺度笑？唔通有人入咗你好大镬噶嘛，大佬？如果有人入咗嚟搞搞震，佢保安佢唔知呢件事系嘛，咁要报翻俾上边噶嘛。咁佢熄咗个电视啦，咁去揾咯。一熄完电视之后仲大镬， 哈哈哈哈哈咁。 唔系哈哈哈，系好多小朋友啊，同埋大人喺度玩啊， 好似游乐场， 系好似游乐场咁。 哇！ 但系个会所得佢啫嘛， 空空如也。 嗰扎人嗰啲声都边度嚟嘅咧？ 系咯， 嗱嗱，佢就嗱嗱声，其实佢已经惊噶啦，那个声人教就喺个地下度，嗰、那个锁啊， 仲系两个， 咁佢仲要开把锁，唔系佢净系锁下边啫，佢一个人啫嘛，佢唔会锁埋上面嘅，佢净系锁下边，咁嗱嗱声就走翻出去。但系嗰个楼盘咧，佢话冇理由会有嗰啲嘢，嗰啲新起噶嘛。但系佢最恐怖就系初头一把笑声。熄咗个电视之后，就成扎，佢感觉都系有十几人咧，同时喺个佢嗰个会所，佢嗰个范围之内，又有啲走嚟走去，啲细路仔走嚟走去嗰啲声，有人笑啦，又喺度 V 哇哇嗰啲咁嘅声，但系你又望唔到人噶，你净系见到声噶啫， 净 系听到声噶啫， 冇人 嘅， 又冇喐动过任何啲，当即系你有其他啲家私啊之类嗰啲，乜都冇， 乜都冇嘅， 压力好大， 佢又嗱佢。 佢又讲咗几单俾我听嘅，佢又试过咧，就佢有时做你有时放假咧，咁佢就会做下兼职去送外卖嘅。咁送外卖有啲断单计啦，有啲断工计啦。咁佢我唔知佢系断单定断工咧。咁佢送嘢去某一个大厦，咁咧入 喺边个区啊？都系北角。 唔系，睇下先，嗰次佢冇讲边个区。佢总之佢系去送外卖，咁啊正佢好多时咧搭啲好多人嚟嘅习惯咧就系揿完 lift 就挨埋墙， 啊系我都系， 就挨咗喺度噶嘛， 系 啦，咁佢又系咁样，一揿完 lift 就挨埋墙。嗱你正常你去十楼啊，咁你咪揿十楼咯，一揿完十楼等咗一阵，扑一声十五楼有着， 都冇人入嚟， 冇人得佢啫嘛，佢揿完跟住转头扑一声就着，十五楼嗰度着。架 lift 得佢一个人啫嘛，你嗰啲唔系嗰啲有啲旧款 lift 咧，就系、是、你揿啦，你揿咗你要去嗰层啦，佢就会逐格咁跳上去咁啊，但系佢唔系嗰啲楼嚟嘅，佢又会有一个位显示你层楼去到几多楼嘅，咁佢就 系 揿完十楼，正常咧，佢问过整 lift 嗰啲人咧，系唔会发生啲咁嘅事嘅，一系咧就如果 short 咗咧，系十楼同十五楼咧揿就着两眼。唔会隔一两秒之后十五楼又着嘅，跟住咧佢就感觉到哇，好唔对路啊！个 lift 正常呢 lift 系唔会有冷气噶，新嗰啲而家新嗰啲豪宅有冷气嘅，个冷气系成日坏嘅，个冷气喺个 lift 顶度嘅，即系嗰啲有钱佬咧，即系个 lift 度坐个分零钟，我都觉得热噶嘛，但就有冷气啫，正常啲 lift 得把抽气扇嘅啫嘛，点会？但系佢揿。嗰盏灯着完之后咧，佢发觉嗰啲好寒，跟住佢就去咗十楼咧，佢出咗去送完外卖咧，就唔理咁多啦。跟住咧嗱嗱声就翻落嚟走 咯。喂，有啲事我嗰阵时我唔系讲过有一单系有个空中飞人嘅，跟住佢唔系回魂俾我咁啱见到嘅。我嗰阵时因为我嗰个屋，我嗰栋大厦就系抽气扇嘅，嗰个感觉又系寒。佢企喺我呢边手，呢边手噶嘛？你记唔记得啊？我呢边嗰啲毛管系冻晒咯，但我呢边冇事噶，好似真系冰火咁样样。呢边就好热，因为又夏天嚟噶嘛，呢边就寒咯。 即系佢企咗喺你嗰边啊嘛。 系啊，佢仲要我好记得噶，佢系细细粒噶，灰色噶，即好似两个世界咁样样。然之后耷低头望住，黐住嗰个揿掣嗰个位，黐得好埋。正常人冇可能咁样黐住噶嘛。 姐，喂，即系要去嗰个位，唔该，姐先啦，我要走。 好彩，所以好彩，我嗰栋大厦嗰格 lift 系有两边掣揿。喂，如果唔系，我都唔知道出好啊，穿只手穿过去揿 lift 好啊，定点样咯？ 都通常得一边嘅啫嘛。 两边啊，我度，因为我 系 好旧啊。 系，同埋好大啊，肯定嗰部 lift 大。 有一次佢话佢又因为佢做保安咧。有时系调去第二啲啦。 先人，等等先。我哋 YouTube 咧有一位观众叫不一样的 YouTuber， 佢就问我哋咧 Skype， 我哋个 Skype 嘅 ID 系乜嘢？咁呢个要有待Operator 哥哥答啦，因为我而家手头上咧就得个电话号码啫。 哦， 因为你本地如果佢加咗个 ID 咧，咁佢就可以直接揿拨打就或者系佢喺外地都系可以加咗 ID 佢。撥打的時候就不用有長途咯，是啦 ，Operator 哥哥，俾翻個 Skype 的 ID 俾 YouTube 的現場觀眾啊，佢問啊，係啊，唔該你，請繼續。 咁咧，佢話試過有一次咧，就去又係巡嗰啲樓啦，咁佢個一路行咧，嗰啲玻璃嗱，佢一邊呢邊係牆，呢邊咧就係玻璃，咁夜晚咧佢裏邊冇光。咁咪好似塊鏡咁咯，出面啲光打入嚟嘅時候咧，因為你裏面冇着燈，唔係佢裏面有着燈，但係出面黑啊嘛，咁你個塊玻璃咪好似塊鏡咁咯。佢試過一次咧，一路行一路巡樓咧，佢感覺到咧有個人越嚟越逼近佢， 埋身， 即係你感覺到有一種感覺咧，係有人行緊過嚟。但系咧，你望到块玻璃倒影咧，咁冇人噶嘛。跟住佢越嚟越埋嗰阵时，佢感觉到一种好似气咁嘅嘢咧，穿过咗佢，穿过佢个身啊，然后就去咗后面。但系佢由头到尾望块玻璃咧，系冇人。 系。 但系佢柳 Sir 咧，佢讲嗰啲咧，佢话佢太过灵性，我想叫佢打嚟嘅，但系佢咧就唔即系太过点讲啊，太过湿碎啊，变咗咧讲咧，佢惊啲人唔中意听。 系 搵到啊、那个 IP， 搵到， 喂个 ID 打咗啦，吓系啦，咁佢可以 add 翻啦，咁就可以直接用拨打 Skype ID IP 个 ID 个功能，咁就同我哋对话啦，系咯，就期待你个电话啦，因为我哋都话差唔多完啦， 系啊， 系咯， 喂 Amy 你都可以打嚟噶，系啊，咪咯。Amy 佢都有啲古仔嘅喎，系啊， 我分享一下打电话嚟。 嗱，你今晚未必得啦，未必得闲啦，喂 Amy 下次咧有时间就打上嚟咧。 YouTube 嘅嗰位朋友啊，不一样的 YouTuber 啦，都下一集都同一时间，咁啊就打电话过嚟同我哋倾下偈，分享一下你嘅灵异经历啦。 睇下系咪真系不一样的 YouTuber 讲嘅嘢， 都就系靠我哋两个都啊，嗰啲故事。 嗯， 好辛苦噶嘛，嚟帮轻下我哋先。 嗯， 我哋都中，同埋我哋都中意听你哋即系唔同嘅鬼故嘅，我哋都中意听嘅，所以我哋先会做呢个节目嘅啫嘛，系咪先？都系为兴趣。 系啦， 系啦。 咁今晚咧就差唔多啦。喂，嗱，有时间咧就嚟我哋个网聚，大家见下面啊，吹下水啦，系咪？有电有。故事咧，记得打嚟分享一下啦，系嘛？咁我下次咧，我会将嗰、那个嗰、那个咩啊 ，ID 我都会放埋上去我嗰个 page 嗰度啊，即系我喺 Facebook 嗰度咧，我话今晚做节目咧，我会放埋上去噶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系嘛？有时上嚟做嘉宾系未必够胆讲嘅。你见啊，阿冬天长咧，就你叫佢打电话嚟讲好正噶，但系坐咗一对住个镜头，好多人都唔系好惯嘅，其实。 因为其实我哋就系除咗呢个镜头咧，我哋呢一度仲有一个荧幕咧，可以睇翻我哋做紧嘅时候嗰啲表情啊、动作嘅。咁可能佢就睇翻自己个样，佢就觉得好唔自然啊，咁啊紧张啦。 系啦。 因为其实唔净止佢讲噶，和美做过我哋嘉宾啦，佢都话都系会有啲紧张同埋怯嘅。 系啦，咁啊，今晚啊，多谢大家啦，又啊，依家啊，嗱嗱声，嗱嗱声， 讲多次啦。 唔系我讲得似我诶、 今晚边队对边队话？ 今晚系哇好多场波喎，系有呢个 你会唔会醒少少 tips 噶嘛？ 吓、啊，我 头先阿小老宝已经话乜都唔好讲，整条 tips 嚟用下先。 唔系嗰个糖糖， 系咩？我搞错咗，因为我捞唔翻前面嗰啲。 正常今晚应该系和波多嘅，应该最有睇头系尼日利亚对阿根廷嗰场咯。 大家听住啦吓， 应该系苦战咯。喂，阿根廷唔一定赢啊，佢有拗撬啊。你可以话尼日利亚赢都得噶，唔一定系阿根廷赢噶。 大家睇路啦吓， 波完嘅记住 系 啊，好似寻日咁啊呢个沙特阿拉伯。入咗一球我先买佢啊，19倍几好分。 嗱，大家睇路啦，先人已经袋咗钱落你袋啦，点样买？点样投注？升幅啦， 波就完嘅，唔好拗颈， 买 波就唔好放感情啊， 系 睇盘得啦，千祈唔好觉得啊边个啊美斯就好劲，佢都系一个人嚟嘅啫。系啦，咁啊今晚多谢大家啦，咁我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 系咯， 好啦，拜拜。 拜拜。